勾勒出情画，笔锋浓转淡，凭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，冉冉檀香透过窗，心事我了然，宣纸上奏笔只此刻一半，釉色渲染仕女图，韵味别私藏，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，你的美一缕飘散，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。天际在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，炊烟袅袅升起，隔江千万里，在平地树根里放千朝的飘逸，就当我为点击着你啊，你隐藏在药效里。